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是准时埋位收看风云谷，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 Patreon 和白伟聪，我们都是非常之感谢各位的陆续的加入的。咁我本人咧就喺呢个风云谷啊，以柔美俊嘅话题咧，都喺个 Patreon 嗰度同各位咧系深入研讨、分析同埋分享。泰国同埋缅甸呢啲场嘅大地震咧，就缅甸嗰度咧死伤嘅人数咧现时系不明，美国估计咧高达10,000人。咁啊，缅甸嘅嗰个军政府咧就话咧系死咗大约系1,000人到，咁其他仲有好多人咧埋藏喺大量瓦砾之中。咁另外啊，曼谷咧虽然系一个次要嘅灾区。只不过咧，吓佢嗰栋全世界而家出名啊，中铁十局嘅豆腐渣大楼咧，喺冧楼之后咧，就亦都咧惊动到泰国啊，吓国内嗰啲咧工程师嘅团体啊嘅一位咧工程师委员会嘅一位前主席咧，就强调佢话未完工嘅建筑，你唔好以为仲危险过咧系已经起好。咁啊，虽然咧起好嘅呢啲建筑里边有好多人啊喺度住，可能会死人会多啲。但是咧就係、是、未完工嘅建築咧，佢話佢睇呢一場嗰個冧樓嘅方式，好似係大爆炸，係極不尋常啊！亦都唔會係一個咧地基嘅問題，因為如果你話地基不穩咧，嗰棟大廈應該咧好係搖下搖下，即係好似台灣嗰啲咁嘅大地震咁樣咧，就唔係話喺上邊由上而下咁樣冧嘅。咁所以咧。就泰國咧喺呢方面咧，嗰、那個專家咧就強調，你要進一步調查呢個建築結構嘅計算、施工細節、收集證據，嚟到咧強烈要求去調查呢場呢個大災難嘅原因。但係咧，正如大家各位都知啊，已經有中國男子共4名咧去到現場咧，係偷偷摸摸咧係帶走咗12項嘅文件，係嘛？咁啊，泰國歷史上啊，從未曾係發生過。所以咧震動全國，只係1993年同埋2014年咧，係分別過發生過各一宗嘅建築嘅塌嗰、那個崩冧啊、那個案例。只不過咧嗰啲建築只係得6層，今次咧係數以咧幾十層啊，從分分鐘70-80層都未試過咁大規模嘅災難。而泰國政府喺處理呢一類嘅災難方面咧係缺乏經驗，所以咧就踢曬腳。咁就點咧？正如我哋喺快訊講，高瞻遠矚呢個一定要西方國家介入，特別係日本。日本咧係喺呢個抗地震方面咧係個權威，台灣嗰方面咧亦都應該係不失時機咧，係由賴清德嘅政府咧係要派出台灣嘅地震專家去泰國嗰度問啲乜啦？呢啲咪就係唔識得啊，係玩外交或者玩政治咯，係咪啊？坐喺樹咧。淨係睇嘢咧，同埋旁觀咧係唔夠嘅，係嘛？咁啊，呢座大廈咧喺2021年咧係破土動工，中鐵十局同埋曼谷嘅建築商意大利泰國發展公司嘅 Italian Thai Development Company 係共同承建，所以中方咧而家咧就將啲責任咧就推去呢個意大利嘅設計，就唔關咧係佢嘅所謂嘅偷工減料。嗱，而家另一個角度我哋睇啦。咁啊，事后啊，嗰个处理震灾个方向又点啊？而家个主要个震区咧就喺缅甸，就唔系曼谷。咁咧，而家缅甸咧嗰方面又点咧？就香港特区政府好好笑啊，就捐咗3,000万啊！呢啲咧吓唔三唔水嘅唔三唔四嘅数字咧，系捐俾唔知缅甸啊？喂，3,000万个特区政府啊，今次出手咧，第一就寒酸啦，第二咧。香港人在网络那里越多讽刺，你自己连续第4年的财政，你很多钱啊，是吧？3,000万你不如不要捐，对比起10-20年前汶川大地震，曾荫权政府大手笔，你知不知道省了多少钱？100亿啊，你现在想回肉赤啦，是吧？100亿去了哪里啊？你敢不敢查问啊？今次你3,000万，是吧？那个坏处就是很寒酸咯。同你中國香港自稱嘅國際金融貿易城市啊，同埋以前嗰100億啊蚊比牛比啊，係極不相稱咯，係咪啊？嗰、那個好處係咩咧？捐少啲咧，你就少啲俾人揾路襯，因為咧緬甸係一個咧獨裁極權嘅軍政權啊統治嘅國家， 而呢个国家咧，嗰、那个军事总理咧，昂敏咧，都今次破天荒咧，好罕有咁咧，就要求国际社会施以援手啦。佢所眼中嘅国际社会，当然以美国为首啊嘅西方文明国家啦，系嘛？只不过咁噃，英国 BBC 报道喺3月28日缅甸发生呢个咧八级大地震嗰个当日，好多嘅缅甸嘅民众咧。都自发咧，就系走去灾场嗰度徒手咧，系搬嗰啲咁嘅瓦砾同埋呢啲大嘅板块砖块。喺各个民间救人嘅时候，缅甸嘅军政府持续轰炸国内嘅反抗势力。咁啊，联合国方面咧就谴责啊呢一种咁嘅攻击咧，系令人愤慨，系无法接受。啊，呢啲咁嘅真相咧，系由联合国缅甸人权特别调查员咧，一个叫西方人，叫做 Tom Andrews。安德老师话俾英国广播公司听，佢话地震发生之后，民间好多自发，即系军方继续咧系向呢啲所谓嘅反抗势力系掟炸弹，系嘛？咁咧就当然咧，即系呢啲咁嘅联合国嘅啊，呢啲西方嘅啊，呢啲人道主义者，除咗呼吁停手，你仲可以做得啲乜嘢啊？系咪？你最叻就系呼吁啊、抗议啊、谴责啊，咁然后一切照旧嘅啫。反而而家咧有一個好值得嘅人物咧，注意嘅人物就係 Donald Trump 佢個意向如何？咁咧 Donald Trump 咧就竟然咧都宣布啊，佢話啊，雖然咧我哋而家係用呢個馬斯克咧喺度啄緊呢個美國國際海外援助處叫 USAID， 只不過咧係援助緬甸咧，我哋係唔會咧係例外，仍然咧係會咧係進行嘅，即係咧連啊 Donald Trump 咧都有咗呢個叫惻隱之心。啊，咁你俾人成日俾人话啊嘛，佢五时花六时变啊嘛，佢都系噶啦，对咗呢个乌克兰话，我已经切断啦对乌克兰嘅军事援助同埋卫星情报嗰个提供，结果咪又系驳翻。所以咧，你对于 Donald Trump 嗰啲咁嘅叫侵仇啊，吓、啊、有时你唔好咁激动住。呢条友佢讲一套做一套，有时五时花六时变嘅。所以今次咧，佢都系有咗恻隐之心，宣布咧都系美国咧系对。这个缅甸是提供援助，不过美国的左交现在就冷嘲热讽了，是吧？你已经炒了人了、整个美国的 USAID 呢就已经有成4000人呢就正在呢是休假、叫领带薪休假，总共3800多人，那呢你在那炒他，那即是什么、那我们应该做事还是不做事、在那单单打打，是吧？那另外呢就啊！呢、這个成个美国嘅国际援助处咧，已经咧正在处一个90日啊吓嘅叫停工嘅状态。呢、這个咧唔系话要执笠，系由呢个马斯克啊嘅政府效率部咧派紧专人入去查紧盘数。所以即使系咁咧 ，Donald Trump 而家咧都话：，唉，算啦算啦，见你咁可怜，我哋继续咧提供援助。但系呢个动作啊，嗰、那个真正嘅问题系乜嘢咧？我觉得 Donald Trump 都系做老衬嘅。你应唔应该援助呢？应该，之但系唔应该无条件。你应该提出一连串嘅条件。第一，你俾几多钱？一定系俾钱噶啦。缅甸军政府梗系摊就手问你嚟攞钱噶啦。第一，你应唔应该俾现金？第二，定系你应该呢个援助系以救援物资，特别系医疗用品，同埋咧系派美国喺呢方面嘅救灾嘅人员，包括美军。同埋嗰啲咧救災啊，係搬嗰啲瓦礫同埋磚頭啊，嗰啲咁嘅工程嘅技術嘅措施。嗱，你應該咧係用美國嘅軍用啊嘅飛機咧，係運輸咧係抵達呢個Burma， 抵達呢個緬甸，而唔係俾好似香港特區政府咁戇居，淨係俾錢。俾錢嚟講咧，應該咧啊呢個咧係要極度謹慎。俾錢你要確保錢同埋糧食。是一定要直接到达灾民手上，而不能够经过呢啲咁嘅不知所谓嘅军政府啊，嗰啲军僚、嗰啲咁嘅官僚去转交。如果系咧，你嗰度90%咧都系浪费嘅。你真系 Donald Trump， 你冇理由唔知嘅。就系以前喺美国左翼啊、民主党啊开呢啲咁嘅职位啊，吓就系用呢啲人咧，佢哋啊好啊援助啊，首先咧霸翻十几廿个啊呢啲工作人员坐 business class。然后去到现场睇下边栋嘅五星酒店咧系未冧，然后入住，然后保证佢哋咧饮食啊系保持喺西方发达国家嗰个豪华待遇。然后你俾咗钱， 3000万美金又好，3亿又好，七除八扣啊。然后嗰啲粮食，你要确保咧，一到唔可以由当地嘅军政府啊，嗰啲警察去代为处理，呢一定要提出嘅条件。呢、这个条件你如果唔答应，一个先都冇，同埋咧一个罐头都唔运。嗱、啊、，Donald Trump 喺呢度，我觉得有少少败笔咯，系咪啊？啱唔啱啊？我希望咧，即系美国有关当局喺度监察紧啊，香港呢啲咁嘅 YouTube 啊呢啲嘢咧，系将呢几句英文啊紧急啊译为啊。啊！呢、這个公民咧，话俾 Donald Trump 唔好咁老衬啊，唔好俾啲咁嘅第三世界自称当家作主啊，系又陈又串啊，系又贱格啊！呢个土著嘅极权政府咧，系上下其手咧，系呢个咧盗取啊美国纳税人嘅血汗钱，所有援助一定要有强力条件。這個、呢个咧 ，Donald Trump 今次应该省招牌，如果佢做得到咧，咁佢就喺全世界树立一个咧。全新的人道主义形象是不是鲍生？ 是，其实今次香港特区政府除了捐钱之外都有派出救援队，里面包括40多位消防员等等就去灾区的。咁据闻咧，第二个梯队咧亦都准备出发。咁咧，据说佢哋去到飞机去到咧，仲要坐10个钟头车进入灾区。咁啊，而家应该系只系啱啱到步之后咧，都唔知开始咗个救援行动未。咁啊，中国方面咧就话捐1亿人民币咧，就俾缅甸当局。咁啊，捐钱啊，当然唔够捐物资好啦。大家都知道啦，喺第三世界国家咧，你俾钱去经过啲官僚层层克扣。落到灾民嘅有冇1/10咧都唔知道，不过捐物资咧都好危险嘅，因为我以前听嗰个古仔啊，古仔我未经证实，咁话咧汶川地震之后咧，啲人咧都精啦，唔捐呢个钱啊，捐奶粉啊，希望咧啲细路仔咧可以即系有奶食啊，咁点知咧啲奶粉去到当地咧撬开个罐咧，唔系奶粉嚟嘅， 系咩 啊？系沙嚟嘅啊？ 系咩？ 啊！依、這個我聽翻嚟嘅咋，嗱咪唔知係咪啊？ 點解我唔明白？你啲奶粉你由香港捐入去，我買奶粉密封噶嘛？ 誒，陶生， 你打開個蓋裏邊有層嗰啲紙咁咧，密封。佢唔通揾張寶勝啊，去隔空將裏邊啲紐西蘭奶粉變咗做沙。 你可能咧少翻呢個大灣區，又少去大陸飲飲食食。中國大陸啲酒咧，全部都係咁嘅，所以啲人咧飲完啲酒咧係要剝爛個樽嘅。因为如果你个樽就咁掉咧，随时俾人攞咗去咧，装翻另外啲唔知系乜嘢嚟嘅，跟住再卖过都有。咁所以咧，即系得个包装咧都唔可以作准嘅。咁最攞命同埋即系令人费解嘅咧，系嗰啲村啊，或者系嗰啲镇啊，嗰啲咁嘅村长啊，收到呢啲咁奶粉之后咧，唔敢出声啊，要当真嘅奶粉咁样收啊。因为如果你咁样撬开，话系里边系沙咧，哇，咁就大件事啦。咁啊，层层 罪行， 层层伤去，最少屈埋你，系你换都得啊！啊， 所以咧， 有实物都冇用。 所以对于呢啲咁嘅行政管理空前失败嘅国家，又名 failed states 咧，啊，冇办法唔铁石心肠嘅，你系盏嘥气嘅。Donald Trump 而家咧。是改革的 USAID 是完全啱的，是不是？ 有方法，譬如你除非好像二次大战后那样柏林大空运那样，就在飞机那样就掉下去，那样被灾民直接拿到呢都还有希望。但是你经过官员啊、军队啊、那些采购商啊，哇，全部都在里面搵水的，名正言顺的。大家，我另外又看过一个即电视剧啦，但我觉得那个电视剧都有得可信。一套清裝戲叫《天下長河》，又是講缺堤賑災。咁有貪官咧，就喺嗰啲即係嗰啲朝廷撥落嚟嗰啲錢裏邊咧，就混水摸魚。跟住咧要查，咁啲人就話啦：如果你唔俾佢貪，啲災民連粥水都冇得食啊！邊個去做賑災啊？賑災依份工咧係呢個吃力不討好啊！隨時震唔成災咧，要抄家斬頭嘅。如果唔貪咧，揾你做啊，陶生係咪啊？所以咧，貪官咧係救人嘅，知唔知啊？貪官係救災民嘅，好人嚟嘅。其實 嗰啲大愛包容分子就係呢個論調啦。你哋做咩吹牛求疵啫？係 啊， 佢哋嘅制度有缺陷啊，佢哋嘅事，你應該俾時間佢哋慢慢改啊。我就算捐10蚊，中間啲貪官啊，克扣咗8蚊。 都有两蚊去到灾民嗰度啊！ 唔捐就一毫子都冇啊！ 我就宁愿益佢八蚊啊，都俾翻两蚊好。但系你哋话宁愿你咁样样一分钱都唔捐、啊，你哋会唔会冷血啲啊？系咪、嗯？我唔系冷血，系由常识嗰度咧，系摆翻正嗰盘数。嗱、啊、，Donald Trump， 你今次咧啊，呢个咧系一个树立新风格啊！美国呢个咧系叫人道帝国主义，一定要强调帝国主义。下个新形象嘅时候， 侵帝 你应该咧系提出条件。呢、這个咩条件呢？第一，物资同埋咧工程嘅工具咧，一定要由美国全部负责。呢、這个第一。第二，粮食要唔好要由联合国嗰班系废柴嚟嘅，就出动美军。嗱、這個、呢个咧你咪练习下咯，出动美军，因为美军咧有一个高效率，同埋你可以保障嗰个品格啊，系咪喺现场嗰度运送，仲要着晒军装。荷枪实弹，因为提防嗰啲咧，其他地方嗰啲土匪啊，同埋嗰啲军队系埋嚟抢嘢。如果你唔用美军亲自去运送物资咧，吓嗰啲土匪同埋嗰啲咁嘅当地军队嗰啲恶嘢会走嚟抢。一定要由美国咧，系要进入一个战时状态，亲自分配物资。话跟住我送咗咁多钱俾你啦，吓呢度一亿啊，十亿美金又好啊。Donald Trump 话，跟住条数点找啊？呢、这个一定要有条件，咩条件呢？就是你叫我派人嚟，同埋救济咧，跟住啊呢个地震灾后重建嘅工程，一定要俾翻晒美国嘅公司，咁你可以保障到啊回归翻美国国内嘅就业啊嘛，你唔好做到天一半地一半啊嘛，就算我将啲粮食啊啲咩嘢啲钱啊分晒俾你，而我拍啰柚走，咁而个废墟重建咧，跟住缅甸军政府又接受贿赂。跟住一帶一路嗰樹又嚟啊，冇咁便宜，一定要由美國承包，日本亦都係，其他歐盟國家邊個參與今次嘅援助，一定要咧係身體力行，係 implementation， 係跟每一個環節，跟住攞住嗰啲重建嘅合約，叫緬甸軍政府派人嚟簽咗佢，因為我要收翻。呢啲唔係慈善，唔係好似過去七十年以來咧，我係咁送錢俾你呢啲咁嘅貪污政權同埋各層啊，呢啲咁嘅貪官同埋警察嗰度代代平安。我一定要保證，我捐咗一億咧，我將來一定要起碼收翻一億二千萬。如果你唔簽咧，對唔住，冇辦法。何況喎，點解我話呢啲咁嘅第三世界國家係戰格咧？喺呢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呢、这个咧，世界陷入冷战时期，苏联成立一个华沙公约国，跟住西方呢个北大西洋公约国。咁当时印度啊、巴基斯坦啊呢啲嘅新独立嘅国家为首咧，佢就整一个叫不结盟运动，就咧号称咧系第三势力。我哋两边都不从属，你哋美苏两霸咧，你哋自己争产毛。我哋不结盟运动咧，最主要咧就系喺呢啲咧脱离英法殖民地嘅第三世界国家啊，咁咧佢哋系话声称要平衡世界两极分化，但系咧提倡咧系自力更生。咁当然咧，1955年咧呢个万隆会议咧，中国亦都派出周恩来咧系走去亲自出席，企图系骑劫或者唔好讲系骑劫啦，系伸只手要去领导呢个咧不结盟运动，从而咧将第三世界啊。呢啲咁嘅落后兄弟立埋嚟，咁咧呢个咧就系另话。但系咧，共党啊嘅卡斯特罗喺1979年咧就宣布呢个夏瓦那宣言，就咧系亦都走去咧系插只手入不结盟运动，就话咧确保不结盟运动咧要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并且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一切形式的外国侵略、占领、统治、干涉或霸权，系嘛嗱？如果美国啊、欧盟今次捐钱，就算唔算啊？系对于第三世界嘅干涉咧？咁你自己明明话反对噶噃，你好威噶噃吓？你啲土著当家作主，你好叻噶噃，系嘛？你赶走晒英国，你而家缅甸今时今日，如果仲系英国管治，又或者太平洋战争吓，讲句难听啲。日本实行大东亚共荣圈，将缅甸纳入大东亚共荣圈会员国。今日以日本丰富嘅地震专家经验啊，你就唔使惊啦。吓，30年前咧，缅甸啊、曼德拉啊、曼德勒啊，仰光起啲新楼都有防震措施，你使鬼而家今日咁凄凉咩？ 你话要当家作主啊嘛，系咪啊？当家作主俾钱你啊，你就贪污；唔俾钱咧，你而家啲咁嘅土著政府咧，系走去用飞机轰炸翻国内嘅反抗势力，系嘛？啊，呢、這个历史同埋现实就证明，你唔好信呢啲咧，要大爱包容嗰啲咩弱势第三世界国家。钱钟书话斋：凡可怜人，就必有可恨之处。中国声称个一亿咧，就唔使问，就一定系傍水俾而家呢个昂敏啊，叫军政府噶啦，咪又系养肥呢啲吸血鬼寄生虫，跟住做咩啊？梗系另有政治目的啦。所以你欧盟啊、美国、西方，你唔好咁老衬啊，系嘛？要学识啊，呢、這个叫江湖经验啊。呢班咁嘅大爱知识分子精英咧，永远啊喺日内瓦、啊维也纳啊、纽约啊嗰啲冷气总部嗰处咧，系养尊处优讲大爱，然后咧系运啲物资嚟到啦，拍两套纪录片，然后咧咁样样啊，同嗰度接收嗰度嗰啲物资前边整几个嗰啲咁嘅灾诶嗰啲儿童啊，影完张相就搬翻去纽约、伦敦或者啲日内瓦嘅总部，咪将佢框起个箱喺度咯，然后咪变咗自己 CV 咯。在个 LinkedIn 嗰度加多两行咯，然后过两年搵一份更加好嘅工咯，咪全部系吹水咯，系咪啊？所以今次呢个援助，特区政府系派消防员，消防员起码咧系呢二十年来佢哋嘅专业品格啊，系少有受到最少污染嘅一个部门，政治污染嘅部门啊，呢个咧仲还好，系咪？所以你嘅美国咧，你一定要派军人啊去。確保物資運送的一條龍，這個條件就是當地的政府官僚警察，麻煩你全部行開，由美國和歐盟和日本是承包，跟住以此為先例，對於美這個非洲和所有第三世界，我不是不撥款援助，一定要用這個緬甸地震開出的 Donald Trump 新型的模式去辦事，而不是呢只是伸手拿錢，伸手拿錢一個先都不給。这个呢就是一个历史的时机。你 Donald Trump 识不识，千祈不要在手软口软啊，好啦好啦，我俾啦俾啦，俾咗又点呢？俾咗你咪行返拜登嗰度。俾咗而家你嗰啲国内嗰啲民主党啊、纽约时报啊都唔会放过你㗎。都喺度单打乜、啊、你而家舍得俾啦。咁你又得我啲人。咁你缩减啲人工又点啊，你系咪认错啊？不能够认错。错嘅呢系你哋以前呢一隻呢。是只是斋水识斋吹水讲咗当做咗。成立咁多啲非政府组织，全世界嘅穷人越嚟越多，极权军事政权呢系越嚟越放肆。我俾咁多钱养你呢班人做乜嘢先，系咪？所以呢个问题先至系要点啦。啊，你睇下缅甸呢可唔可以由灾难之中系呢吸取教训，成为一个新嘅西方人道帝国主义嘅典范，系咪？ 从来咧，呢啲政治都会牵涉入去救灾里边嘅。咁你睇到今次咧，据新闻报道，有13支嘅搜救队咧，就到咗缅甸。咁香港同埋中国大陆咧，亦都有好几队。咁另外就系印度。咁但系咧，你睇个资料咧，唯缺日本同埋台湾。而台湾嘅搜救队咧，据说已经解除待命啊。个说法就系因为已经有13支搜救队咧，加上嗰个政府嘅协调啊，啲字眼好鬼隐晦嘅，意思即系话咧。其实咧，台湾似乎系啊未受到安排，或者甚至不受欢迎。咁我唔知道背后嘅原因系乜嘢。因为如果举翻成个亚洲嚟讲咧，日本系第一，台湾都排第二噶啦。因为佢哋地震咧系频繁， 地震经验啊， 系啊个搜救经验系足嘅。但系今次台湾咧冇被到即系咁样安排咧，我有咧又怀疑咧，可能系中方有压力噶，因为佢唔想见到个画面啊。 当然啦， 中方嘅搜救队而家咧。就做緊嘢，咁你台灣過嚟咧，係咪想抽水啊？係咪想呢個繼續打卡啊？因為而家你見到咧，中國嘅官方新聞咧，新華網咧已經公布啦，第一時間好似報喜咁樣，就話中方嘅搜救隊咧已經唔知救咗兩個人啦，啊出到嚟啦，即係呢件事咧都係一個政治嚟嘅，啊救人係啱嘅，救人係應該嘅，但係咧你會見到一落到去就係變成一個政治宣傳，就係變成一件政治事件，啊 呢啲係中國人嘅陋習。台湾来讲呢，我刚才讲你应该把握机会可以派搜救队，但是你要在中国行动之前，你一定要在缅甸政府的请求之下，我用回大陆的政治语言， 唔系要求啊，系请求之下，你要居高临下，勉为其难，问清楚，系啊，乜你要我救啊？缅甸政府，你知唔知？你喺联合国嘅时候，每一届我要申请加入联合国会员，你缅甸都同中国一起否决我噶噃？点解我要救啊？你可以反宣传噶嘛，系咪？第二，台湾如果唔救咧，亦都系道理。我系俾你成个联合国排挤噶。你联合国各个委员会同埋部门啊，几十年来都冇将台湾嗰2300万系人。世卫组织爆发呢啲无名病毒，你唔会同台湾分享噶噃。即系话台湾嗰2300万人咧，系俾全世界啊系排斥、欺凌同埋放逐噶噃。我有丰富嘅地震经验，我点解要帮你先？系嘛？我欠咗你咩？啊！所以台湾啲人今次咧啊，就都要啊揸翻正嚟做，唔好做埋呢啲咁嘅鸡仔媒人懒言。至于日本都应该咧系按同台以台湾啊嘅指引，日本咧如果派人去咧都要啊审慎，啱唔啱？我点解我一定要帮你先？系咪啊？点解先？吓个道理喺边度先？你既然排挤台湾啦，台湾系我日本以前嘅殖民地，台湾叫我唔好去，我咪唔去咯。所以你玩政治啊嘛，咪大家一齐玩啦，啱唔啱啊？系嘛？你喺美国、英国、欧盟嗰啲，你咪有条件咯，讲清楚咯。吓、啊，我啲钱唔可以任印银纸咧，系任派咯，我一定个保证要收翻，仲要利润咯，就系咁简单啫嘛。长和都是在商言商，咪卖码头做咩慈善啫？慈善归慈善，嗰度咪捐咗百几亿汕头大学俾你收归国有啦，系咪一笔还一笔？喺呢啲时候咧，唔好俾呢啲政治势力混淆视听咧，系从事另一波嘅洗脑愚民运动。你话啱唔啱？ 而家咧就 人系应该嘅， 系啊， 但系唔好俾人揾老陈，你自己唔好做个蠢仔。 地震系件灾难，伤亡系一件惨事。但你見到而家咧好多嘅媒體啊，包括咧呢個香港媒體已經變成一件咧公關工程。 仲有人睇嘅咩？香港啲媒體咪、啊、有？因香港零一幾好噶，佢爆啲勁嘢噶，係嘛？佢咪爆咗話四個中國男人走去曼谷嗰個冧樓個災場走去啊，係鬼鬼祟祟立咗幾廿件文件俾曼谷警方即時拘捕。嗱、這個、呢個咧報導咧係值得稱許嘅。其他嗰啲評論咧你唔使理嘅啦，基本上。而家咧，香港系中国嘅一部分，睇嚟都系多余，啱唔啱？所以咧，你哋要睇风云谷吓、啊，就系咁解啦，系嘛？嗱，你话我头先讲嗰啲边一样唔啱先？合逻辑、合常识同埋合理性，系咪啊？俾钱你嗰个长贫难顾，久病床前无孝子，老豆都系假啦，何况个三九唔识七啲缅甸，对于美国 Donald Trump 嚟讲，关我鬼事啊？缅甸以前嘅殖民宗主国系英国，你咪问佢咯。系咪啊？ 所以你睇翻 嗰度打仗啊，啊你咪孙立人啊嗰处啊，曾经啊派个军队落嚟，你咪问台湾中华民国咯，台湾唔俾啊，你点解问我啫？啊，我管治过你缅甸咩？我争你咩？系咪啊？系嘅话咪按我个条件咯。 所以睇你睇呢， 冇得退让。 文汇报嗰啲报道，你唔会见到中铁十局啊里边嗰、那个三十几层大楼啊。骨牌咁样冧晒落嚟嘅新闻，又唔会见到话，好似香港零一报道有四个中国男子入去灾祸现场咧，就偷文件。你只会见到咧，中方救援队迟援免灾区救出两名被困者，无啦啦就变成中国人嘅光荣，系嘛？喂，喺嗰座大楼困住咗，而家压喺瓦砾上面嘅110个泰国嘅劳工，生死未卜。你又会唔会报道啊？嗰百几个人嘅命运，定系而家你救咗两个人出嚟打锣打鼓啊？嗱，呢啲又系政治啊！大家虽然大家都知道文汇大公系咩角色啦，咁但系喂，你新闻报道你都有轻重噶嘛？系嘛？ 咁嗰啲有嗰啲人睇嘅，系嘛？啲新移民啊，都唔系新移民啊，啲香港嗰啲大妈。我嗰啲老男士咁日日精神食粮嗰个免 费，好嘢好嘢，救咗两个啊！咁砸住嗰百几个唔使理啦，咁、样咯， 咪由佢哋 happy 开心咯，系咪啊？呢张报纸够胆咧去教呢个长和李嘉诚点投资添，系嘛？佢有佢嘅 ego 啊，你都有你嘅你都有你嗰个睇定唔睇嗰个自由噶嘛，系咪啊？所以你我头先讲风云嗰个几样，系咪合唔合理啊？ 你而家 Donald Trump， 你而家唔好腳軟啊！嚇、啊，你好叻噶嘛，口口聲聲你話要錢噶嘛 ，follow the money 啊嘛，你咪攞個常識出嚟咯 ，common sense 咯，係嘛？咁所以咧，即係喺美國嘅香港華人，你聽咗我頭先嗰幾段咧，你快啲同你就近嘅參議員啊，嚇、啊、呢、這個眾議員提醒呢一樣啊，唔好咁樣樣咧，俾呢啲咁嘅人啊，係情緒勒索，俾呢啲咁嘅政權情緒勒索。同埋咧，係政治騎劫啊！你冇欠佢噶。以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嗰傳統啊，喺東亞呢度啊，係優良嘅，唔係罪咎嚟嘅。OK， 係嘛？你而家又有新手攞錢，你呢班嘢當家作主，你永遠係唔掂噶。俾你哋呢班人自治咧，自治一日咧，就會有咁嘅天災人禍。今次要企硬。唔可以唔讲历史，一定要同佢计数，因为佢咧系永远同你计数嘅。佢要秋后算账嘅时候咧，你以祖宗十八代做嗰啲嘢咧，佢都攞出嚟计嘅。西方嘅左交咧，佢蠢同埋幼稚就喺呢地方，系嘛？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订阅我哋《风云会》，同埋咧加我哋《风云谷》嘅订阅行列。下一集再见，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鲍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以前嘅香港人咧，嗰阵过嚟咧，有决心同埋佢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即系一个政治决定嚟嘅。我大胆啲讲， 司纪贤而家呢个咁样教法咧，佢系一个够落手咁辣嘅人，咪对佢自己冇好处，因为咧佢冇，佢完全唔提呢一次暴动嘅 root cause。相信咧，国际间都好注视黎智英案同埋47人案咧系点样判。 咁我哋嗰时预测到跟住发生嘅一连串不幸嘅事件，嗱唔系先知，只不过系少少历史嘅经验同埋一种判断，就叫啲人咧就唔好继续落去。啊，见好就收，或者叫做咧 留有用之心。 留有用之心 喺某种程度上。十步攬炒咧，而家喺度實現緊。 我記得你一集咧，突然間你好認真去反問，我唔記得前面咩，你係反問乜？你哋而家係革命咩？ 係啊， 係革命，早啲出聲啊！你話定俾我知啊嘛，真係革命， 因為一定踩親中共條尾，佢一定喐你。 嗯，因為喺佢嘅歷史同埋佢嘅政權嘅歷嘅經歷裏邊，革命就係要 建立嘅，係佢壟斷啊。 是啊， 啱啱啊！中共就是因为你去完烛光晚会，有礼貌，如秩序散场，又个个翻工，第二日佢先至俾你搞足20年。你冇唔记得而家嗰两有香港嘅几张报纸都系收紧费嘅，10蚊一张系嘛？如果我冇记错，10蚊一张你有咩？你值咩钱啊？啊，你睇唔到文汇大公嗰啲乜通街系免费派嘅咩？你会唔会用10蚊一张又10蚊啊去买份人民日报海外版啊？冇人噶嘛？点解你张报纸值10蚊咧？以前就系你以前嘅生态有新闻自由同埋言论自由，而家冇晒啊，系咪？嗱，我在商言商，我系纯粹系依个咧叫消费者嘅角度，冇晒嘅话，你点解值呢啲钱？所以咧，点解我十几廿年咧，我系保持一个独立性，我啲同呢啲人咧，佢哋唔会 friend 我，我亦都唔会同佢哋咧系饮饮食食就系咁解。哇！嗰陣時有一對嘅，即係美國長老會嘅啊，好年輕嘅牧師過嚟教書做班主任。佢個名叫 Richard Rawlins， 短頭髮、白恤衫、打領呔，即係好似嗰啲摩門教。咁我哋嗰陣時細個咧，我哋分唔清美國佬咧，原來唔